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别想听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海顿之夜，莱比锡四重奏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今年刚好是莱比锡弦乐四重奏成立30周年，30岁的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室内乐组合之一，而且是德奥系音乐的最好诠释者之一。这场音乐会上，他们将围绕海顿的作品展开演绎，包括 D 小调弦乐四重奏未完成、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云雀等。广州大卷原创歌剧《马可波罗》今晚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是一部由外国导演、作曲家、歌唱家担纲的中文歌剧，讲述了马可波罗来华游历、历经宋元两代更替的故事。洪建涛、胡可主演的话剧《潜伏》今晚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经典的电视剧《潜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洪建涛、胡可又将在舞台上演绎这个经典。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解构方式，一样的爱国激情，不一样的余则成和翠萍。电影《北京你好》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影片曾在今年北京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北京城市》当中一票难求。这部现实主义美学高峰之作，成为了当年滚滚历史洪流当中的缩影，以女性的独特视角真正呈现了北京的银幕镜像。电影《没事偷着乐》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影片以小市民阶层的视角发声，投射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影片讲述了暖瓶厂工人张大民一家两代六口人挤住在两间狭小的平房里，尽管生活当中许多不如意的事一件接一件，但大民始终乐观向上，最终过上了幸福生活。张钧甯和张翰主演的都市剧《温暖的弦》正在湖南卫视热播，剧中两人上演一场10年之恋。这部剧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10年之间男女主人公战南贤、温暖从意外重逢到破镜重圆的故事。网络剧《上海女子图鉴》今晚开始在优酷播出，和之前播出的北京版不同，摄影制作上更偏向电影感。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2020年本市将实行新高考，届时考生的高考成绩将由三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市教委近日明确，在学生选课方面，学校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西城区近日公布2018年小学对口直升中学入学办法，办法指出，今年小升初对口直升比例增加到 60%。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今后缴存单位经办人在住房公积金管理部柜台办理住房公积金登记开户业务、办理经办人变更业务，只需要核验经办人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原件，不再要求提供并留存经办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有轻度的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北京文艺广播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关注的夏伯渝先生登珠峰的消息，好消息，想必大家在这两天已经都知道了。 嗯，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动态哈。 好， 因为我们知道，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先生第五次登珠峰活动呢，在5月14号完成了登顶珠峰的壮举。那么他已经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也就是5月16号的下午，可能在刚刚吧，回到了珠峰的南坡大本营。 嗯， 那尽管这天气不太好呢，但是据了解啊，下撤的过程总体还是很顺利的。 嗯， 那我们也看到了夏伯渝先生的这个传回的图片，看到这个精神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哎， 很饱满。 嗯， 那夏先生呢，目前的这个状态，据这个考量呢，是一切良好，在大本营稍作停留之后，他已经乘直升机回到了加德满都。之后将经过昆明再回到咱们北京。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是祝贺夏伯渝先生这次的登顶成功，另外我们也在北京欢迎和等待他的归来。 嗯，好啊，我们也是等待一下。那进入我们今天四点有戏的正文啊。最近的这个电影热点啊，基本上不是被扎纳承包啊，就是被这个漫威宇宙承包，是吧？ 嗯 啊， 你说哪头都不合适。 哎，是啊，我们也你都说了啊，咱们都说了，是吧？今天呢，我们稍微这个放眼一下未来啊， 放眼未来 啊， 时间宝石啊，放眼未来， 还脱离不了了。 这样啊，咱们就利用他们那个时间宝石 啊， 咱们放眼未来，未来什么时候呢？ 啊，你远一点，6月份。 好，哎呀，真是这太有眼光了。 暑期档， 对对，暑期档从6月份开始算，为什么？大家要问，其实很简单。您想啊，跟孩子们最近的一个节日是什么时候？ 嗯， 马上说来就来了。 对啊，这个 今天，哎，对，敢问一句啊， 啊，路在何方？ 这个，你，不是，对对，咱闺女啊， 嗯， 这个是她是过第二个， 对对对， 儿童节了是吧？ 对对对， 哎呦，可喜可贺。 是第一个时候估计没什么印象了。 这人生啊，很多很多个节日啊，都是在模模糊糊当中、懵懵懂懂当中开始介入的。 其实我也挺愁的啊，不知道这个今年过六一带他 送什么，看什么， 带他看点什么啊？嗯，就是现在他这个日常看的，他不出大电影是吧？这个社会人他不出大电影啊。这个但是今年暑期档啊，这小朋友们看的很多动画片，小朋友大朋友可看的还是挺多的啊。 真是，你跟你女儿可能这回能找到一个怎么说呢，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 嗯， 可以有合成的这种可能性了。 对， 因为你是当年看这部电影的人 啊， 十多年前的电影， 没错 是吧？ 啊，这个叫《超人总动员》， 哎， 是吧？ 这个一说，这个音乐就来了， 嗯。 本来听着好好的音乐，你听成了这个画风了。这个《超人总动员》这个音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模糊的印象了， 嗯， 因为它是在14年前是吧？ 哎，就是 2004年的时候吧， 对， 是吧？ 《超人总动员》呢，我觉得特别有创意啊，这个把超人保留他的这种叫做神奇属性是吧，但是又把它装入到现实世界的这个牢笼当中是吧，啊，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家庭， 对，家庭负担， 啊，对啊，遭遇到很多问题啊，哎呀，当时看完觉得好玩，现在看来觉得心酸是吧， 哎，这是到了这年纪了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名写的不好 啊， 为什么不好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他这是一个悖论啊，如果这个人他总动啊，他就不会变圆的。他总不动，他这人才越来越圆的。 超人不动圆，哎， 尤其人到中年容易变圆的。 我就说这一段时间，这赵亮特别有感触 啊。 人到中年， 越来越圆了。 就你说的这个名字的问题啊， 嗯， 不是你一个人在说， 啊， 也不是有一个说法啊。这个《超人总动员》呢，已经很多年了。今年我们看到他的第二部，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啊，这个续集就要归来。 嗯， 大概应该是定档在了下个月吧，下个月月底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能跟他见面了。 嗯， 那说到这个名字呢，其实大家也是颇有微词啊，不是说他这一个名字， 嗯， 说这个超人总动员呢，我们都知道是个老 IP 了啊， 哎， 但是也有些新 IP 呢，纷纷用同样的名字啊。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啊， 你知道超人总动员是下个月来啊。还有一部电影也叫总动员，哎， 这谁 六一就来了， 六啊， 这名字就比那超人总动员它更先进了啊， 嗯， 你超人嘛，这个是就是那个叫超级英雄是吧， 嗯， 我们这个总动员啊是六一档上映的海底奇幻冒险动作电影，叫做潜艇总动员， 潜艇也要总动员， 潜艇总动员， 嗯， 其实潜艇总动员啊，对于可能不熟悉的朋友，跟我一样，第一次看到这名字吓一跳啊！我们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潜艇总动员？而是国产的啊！ 哦， 你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名字，其实在这个动画片里边早就有了 哦 啊，就是它不是大电影， 嗯 啊，它有很多集， 嗯， 但是这回这个潜艇总动员厉害了，这个潜艇总动员叫海底两万里， 哦，海底两万里， 儒勒凡尔纳， 嗯 啊，这名字，而且据说是正式授权了的， 嗯， 这是用这个故事来做《潜艇总动员》这个动画片的这个故事内核， 嗯， 哎，你听这潜艇它也总动员了， 嗯， 超人它也总动员了， 都是当年那个总动员闹的，是吧？ 当年是哪一出来着？ 我觉得应该是从《玩具总动员》开始的吧， 哦， 就是我的 比超人更早， 对，我就是我的印象当中，《玩具总动员》是一个。总动员的开端啊，不是那么说的吗？日本有很多大作战，美国有很多总动员。日本很多电影都叫大作战，是吧？ 哎，你这么说，我们得分门别类一下。 电视剧 日本那个大作战啊，它是真写成中文大作战。 大作战，对对。 美国这个总动员呢，它不一定写成总动员。 对，就是我们是为了合辙押韵。 总动员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是很普通的名字。 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刚才赵亮说了一个说法，是从《玩具总动员》开始，可能大家呢就觉得翻译成这个名字，票房一定高。 嗯 啊，是吧？哎，这样一来啊，你看啊，从《玩具总动员》 《 超人总动员》，我们再举啊， 《 机器人总动员》是吧？ 海底， 海底总动员 啊， 汽车总动员 啊， 反正各种总动员都有了。 嗯， 然后呢，大家就形成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如果不太了解这些电影的朋友，都觉得哦，这是一个系列啊。 嗯，嗨，我觉得没什么人这么理解。 啊，那我是独一份了。 对，这个当时的《玩具总动员》，我觉得名字翻译的非常好 啊， 因为那个《玩具总动员》它就叫 Toy， 是吧 ？Toy Story，Toy Story 是吧？ 啊， 那个它的那个整个的故事，你会发现什么？就是玩具都活了。 嗯， 那活了，大家一起干一件事儿 哦， 是吧？ 大扫除， 哎，是不是？是不是总动员？ 总动员， 是吧？跟大伙儿说一说，讲讲这故事， 就是从那个 动员起来， 从名字和它实质内核还有一致性， 我觉得是非常贴近的。而且这个名字我们读起来朗朗上口，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个东西火了之后呢，后边你会发现，即便你比如说海底总动员，它也是如此，把海里的所有虾兵蟹将全都折腾出来了，是吧？哎，但是我觉得说什么这种。之前的名字，然后就是这种方式，命名方式 啊， 去沿用它 啊。 如果你跟你的内核贴得不近的话， 当然你可以还就省事儿，对吧？也比较安全，是吧？人家可能反正你也骗不骗子，不能说骗， 就是能糊弄 啊。对，人一听哦，就是差不多又是那种总动员类型的 好看 大片，是吧？热闹是吧？那你如果你说你要是把《哪吒闹海》也翻译成《海底总动员》，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对吧？他肯定他内核是不一样的。 哎，你别说，有道理， 像不像是吧？陈塘关总动员。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名字你还得跟你的内容，哎，你得搭，你得贴切， 对吧？那有一些名字呢，那他们发现总动员这名字用的多了，那有的就改路数了， 嗯， 有的就说，你看我们用别的名字，用什么呢？奇缘呢？ 奇缘， 哎，你听这个熟啊， 嗯， 就是我们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奇缘，海洋奇缘， 海洋奇缘 是吧？ 啊， 冰雪奇缘， 嗯， 风中奇缘，风中奇缘比较老的， 嗯， 是吧？ 嗯， 还有什么仙侣奇缘？ 嗯， 仙侣奇缘。啊，嗨，仙侣奇缘不就是灰姑娘吗？就是水晶鞋吗？ 对对对， 哎，魔法奇缘， 嗯， 太多太多奇缘， 嗯， 所以这个名字翻译呢，就有人说这是一套路啊， 套路套路 啊， 确实，奇缘这个套路也特别好， 啊， 奇缘感觉就是小姑娘看的，对吧？ 哦，总动员小男孩看， 小男孩看， 哦，奇缘小姑娘 看，这么分开， 嗯， 反正你买玩具的时候是吧，一到奇缘店啊，小姑娘就进去了，一到动物园店， 那不能超过奇缘五角吗？对吧？奇缘就够了。是吧？奇缘店，刚才说这个名字的翻译呢，就是是不是有这些套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呢可能看到一些总结啊，有专家专门也分析过，说他们这个套路啊还分门别类，有好多种类型。你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总动员就是一类型，奇缘这个类型把它合起来，这叫蹭热度类型 哦， 蹭热点， 嗯， 就是人家火了嘛，我起这名字我也能火， 嗯， 不是上回还有那官司是吧？ 嗯， 也火了，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种叫做怕你不懂的类型。怕你不懂，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啊，哦！ 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会儿详细说啊。 嗯， 你比如说最早那个哆啦 A 梦， 嗯， 哆啦 A 梦，其实你听见你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嗯， 对吧？ 嗯， 你说是什么梦呢？ 嗯， 哎，我们翻译的好， 嗯， 翻译成机器猫， 机器猫，嗯， 哎，这多好， 人工智能， 哎，这你就明白它是干嘛了。 嗯嗯， 再有一个类型呢，他们说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叫什么类型啊？ 实在是没法说啊！ 啊， 就是非得弄成这样一个名字 啊！ 嗯，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嗯， 他们说当年这个铁臂阿童木，这是咱们应该都看过的东西， 嗯， 尤其我小时候，铁臂阿童木最火的时候， 嗯， 其实铁臂阿童木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还有过另外一个名字。得亏那个名字没有叫像啊， 哦， 要不然就没有阿童木什么事儿了。 哦， 翻译成中文以后有个名字叫原子小金刚。 哦， 原子小 金 刚， 哦， 这是什么名字？你说 这个还是不如铁臂阿童木听起来那么带劲， 是吧？ 是吧？ 哎， 嗯，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利用四点游戏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说翻译的这件事儿。 嗯 啊， 名字的翻译， 对这个译名它套路深，是不是？ 嗯嗯。 如果您也有各种各样这种回忆，您也想起来了。有叹为观止的翻译的那种怪名字， 嗯， 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嗯 啊，我们的这个分享的平台依然还是那个， 哎，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一会儿推送出来，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对话框当中来发送您的消息，我们是都能看到。 好，我们等待一下各位的发言，马上进入今天的四点游戏，我们来说说翻译的这件事。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回来说说这个翻译啊。刚才提到的这样的翻译的怪象啊，或者说套路，大家能想起来有哪些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刚才说到的《玩具总动员》。 嗯， 你刚才说《玩具总动员》应该是， 嗯， 很早的事情。 对对， 第一次出现“总动员”这个名字，大概就是《玩具总动员》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嗯， 《玩具总动员》好像已经到三已经过去了，是吧？ 对，是的， 《Toy Story》的第三部 啊。 嗯，这个第三部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还有黄磊啊，一帮明星， 嗯， 给他们配音， 嗯，没错，对， 我记得这个总动员系列里面，嗯，玩具总动员，还有那个汽车，我都不敢说了，不叫汽车人啊， 是汽车总动员， 汽车总动员， 汽车总动员， 对对对， 是你特别喜欢的， 是， 尤其里面的有个别人物， 没错， 是吧？ 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麦昆， 哎，闪电麦昆， 闪电麦昆， 想他了吧？ 嗯， 来，我们 听一听， 听一听他的声音啊，解解馋。 你跟法官有个约会，独眼巴特。 这好像是玩具总动员。 对呀， 我就说，我都听到童自荣老师的声音了。你听。 谢先生， 投降吧，巴特，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是不会随便投降的。 玩具总动员啊，我已经确诊了，就是玩具总动员。 天 哪，开头那段， 对， 玩具总动员就是在火车嘛，拉着一帮孩子。 所以你说一叫总动员这名，你就 容易混淆， 对，你就自然会想到，就是。总动员它一定就是这种类型的啊， 对对对， 所以你说你有这个合家欢也好，热热闹闹的也好啊，你叫这名大家自然就会往这上去归类，但是呢这个一旦说呀你老是这种城市化的翻译，就会让人觉得缺乏新意啊。首先就是说，哎呦，怎么又来一总动员啊，说总动员之后又一个高峰是什么，就环游记是吧，环游记最初应该是飞屋环游记， 环游记，飞屋环游记 特别火啊，去年这个寻梦环游记一开始， 《寻梦环游记》的那个英文名叫什么？叫 Coco。 Coco 是里面主人公的名字，叫 Coco。李文一个名字啊。 对。 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因为总觉得这个咱们啊，把这个外国的，尤其是动画电影，直接拿来以后直译的非常少，你发现没有？ 是。 就几乎没有，他们都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对。其实这就看你翻译的水平。我就觉得，如果你翻译《寻梦环游记》就太中规中矩了，一定要。贴一个环游记、 啊、那 是吧， 你有更好的 我那没有、 我以为你今天还出招呢。 不，我那没出招，我 就 想起来、就 是、你觉得寻梦环游记是比较中， 对，就是 中间的， 对， 就是 其实 好也不坏。 这么说对比起这电影来讲，这名字翻译的太平庸了。 那我跟你说一个 啊， 你会觉得这名字就好得不得了了。寻梦环游记确实很好，为什么？你得对比 啊， 咱们大陆翻译叫寻梦环游记 啊， 你知道台湾翻译叫什么？台湾翻译叫 Coco 夜总会。 夜总会， 我不骗你 ，Coco 夜总会啊，大家听啊 ，Coco 夜总会是因为 Coco 这个名字 啊。 这个夜总会呢，我琢磨它是怎么来的啊？你看它讲了什么故事呢？讲了一个跟这个仙人，过去的灵魂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变成鬼了啊， 对， 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因为墨西哥的文化当中有这样一个叫祭祖啊，而且是不是那种伤感的，是要欢欢乐乐的、快快乐乐的祭祖。所以呢，他们总觉得在什么时候能够相会呢？夜里头能够相会， 夜总会是这个意思、 夜总会啊，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夜总会这是什么鬼呀？后来再一琢磨， 对， 就是鬼， 全是鬼， 就是鬼、 啊。其实这个电影，我们知道国外很多电影，它其实就是以这个人物命名，而且这个非常简单啊。但是我们有翻译的特别好的，就是比较贴切，就是贴你还不能太过，对吧？你又不能说把它描述的过于的夸张，你还要还原它的这种本来它要表达 的 意思， 然后你还得美。 对，我觉得你比如说这个《阿甘正传》，是吧？Forrest Gump， 它就是它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叫《阿甘正传》。 我当时一直以为跟阿 Q 有什么关系。我当时真是 你没觉得跟阿飞有什么关系吗？阿呆阿瓜， 阿瓜。都是这一个系列、 然后你比如说还有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个杀手不太冷， 你看这个翻译的， 这个杀手不太冷其实也是以就是杀手莱昂这个名字翻译过来的。 对，它就是一种创造性翻译。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你说不太冷是吧，这个多棒啊。这个特别 好的、就是、后来有好多都叫不太冷。 对，都叫不太冷啊。反正你别火，你火了之后你后边就全出来一系列跟你没有关系的系列。 像你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就翻译又美、又具有原来的意思 啊、 而且呢它有创造性的。司仪举了两个例子、叫绿野仙踪、壮志凌云。这些词语其实在相应的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在他们的语言当中是没有一一对应的。只是咱们创造性的把咱们 现有的或者是组合成的名字， 嗯， 给他冠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这样一个称谓，然后还拔高了。 嗯 是吧， 嗯， 还让这个故事一下听的，你听这啊，这多像是中国传统的壮志凌云。 对对对，但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比那些都经典，就是他还得贴个边，特别贴边的魂断蓝桥，是吧， 魂断 就是 这厉害、 嗯、滑铁卢桥，他还带个桥、 嗯、 然后呢我们这魂断蓝桥的这个桥，他又有了一个更加升华一点的那个意思， 而且是、咱们的传说故事、 对对， 哎、就差一尾声了，是吧， 哎、可不是吗， 那个四姨，您说泰坦尼克是什么意思呢、泰坦尼克难道不是音译的吗？ 他看成两部电影，一个是泰坦，是吧，一个是尼克， 泰坦星啊，啊 都跑灭霸那儿去了、 中华家的兔子说、重返火星被翻译成了魔鬼总动员、是吗，魔鬼总动员难道不是很早以前施瓦辛格的某部片子吗、是吧、他说泰坦尼克翻译成铁达尼，这个是因为音译的关系、这个我觉得他不太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素材， 是 是吧， 是是，还有一个不错的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创造性翻译。 哎哎，那个英文到底叫什么、 英文直译就是追逐幸福的 pursuit of happiness、或者说对幸福的追求吧、 但是咱们翻译成了一个瞬间的当幸福来敲门、 你不觉得这个电影它特别的棒吗，就是这个名字特别的棒、放在哪儿？这个名字一定是看完这电影之后得出来的这个中文的名字、就是他就演到那个幸福敲门就结束了、啊，就这个人成功之后，他是不演的， 对对对， 他就讲到幸福之前敲门之前， 对对对， 是吧？这个人多么的难受，多么痛苦。 照你 们 说，后来的当怪物来敲门，是吧？ 对， 这也是 都有点。 但其实当怪物来敲门还真敲门了 啊， 不是他是砸门的， 嗨，怪物砸门啊。 三十韦磊说，那个你看，咱们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他就是叫 Three Idiots 是吧，然后这个呢，他说首先这个名字就让人没有看的欲望了，翻译成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没有人让人看的欲望，害得我一直以为是说三个傻瓜哭着喊着要去宝莱坞当明星的故事，有这样的感觉。 对，其实他就大闹宝莱坞去掉我觉得就挺好，就叫三个傻瓜，是吧， 三个傻瓜 啊、往往就是电影，你比如说阿呆与阿瓜，是吧，这种东西它是电影的名字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它就是在写一个就是真正的傻子， 它一定是 有指的，一定是有寓意的， 自嘲的反讽， 对 对吧， 是这样的。 杨天晴说天使爱美丽，这名字也真是绝了啊，这已经成为了影史上的叫名字上的佳话了。来，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是这样啊、刚才我对不起你啊，你那么喜欢麦昆啊，我给了你那个什么玩具总动员是吧、来，我们还是回到麦昆，闪电麦昆在玩赛车总动员啊第三部一开始的那个环节，你记得他喃喃自语了好长时间、他把他关在那儿大赛之前、紧张的不行、来听一听。 好了，来吧，集中精力，速度，我就是速度。一个胜利者，42个失败者，失败者不过就是我的开胃菜。我以前都是这么说的。 没错，就是这么说的。你以前总说这话。 板牙，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就是想来陪你待会儿。 谢谢你。不过我在做赛前心理准备呢，我现在需要安静。 哦，对，交给我了，哥们儿。哎，你们大家听好了，我最铁的哥们儿闪电麦昆心要安静， 绝对的安静。哎，闪电准备好了吗？ 哦，是的，闪电准备好了。我是这一次为你而赢。 话说在这个动画界有两个闪电啊，一个闪电就是闪电麦昆，还有一个闪电呢就是树懒闪电。 嗨、 那一部啊叫疯狂动物城、其实疯狂也是一个系列，哥们们还有也会说到啊。好，我们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平台上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那些翻译的趣名或者怪名。 好， 我们一会儿见。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这个有人都已经说到了关于外国演员的中文翻译啊。这个有一个段子嘛，当时一直在说，我记得说过这个叫约翰特拉沃尔塔怎么翻译的。 嗯， 有这个刚才翻译方法是约翰屈服塔， 屈服 是吧？他们一直说约翰这个人呢，他的力大无穷 啊， 应该让他去比萨斜塔，叫屈服塔， 屈服塔， 屈服塔，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这个应该是。这叫 Tiger Lee 是吧？您这名字太厉害了。他说阿诺舒华心理家， 那就是施瓦辛格的翻译啊。 对，这个还有史泰龙他们的名字，反正翻译的那个，有的人你都不知道是谁。 嗯， 这是咱们就是不同的这个 地区， 咱们的华语地区 对 是吧？有不同的翻译方法。 米高佐敦，你知道是谁吗？ 你上次说过，哎， 迈克尔乔丹、啊， 乔丹。 米高佐敦， 佐敦，佐敦，佐敦，这个翻译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同的地方呢，大家不同的习惯。 嗯， 刚才还有人在说一个事儿，他说这个《甄嬛传》的翻译，我这么一想啊，他应该说的是倒过来的翻译， 对， 就是《甄嬛传》怎么翻译成美剧当中的名字的？我后来看了一下啊，大概意思就是宫中的后妃们， 嗯， 是吧？啊， 挺好，听着像韩剧似的。 哎，你别说， 是吧？ 有， 直接翻译出来就这种感觉。 后来我这么一对比，我就琢磨出了一件事儿。我说咱们为什么在他们那么简单的名字翻译过来之后，翻译成中文之后，要复杂化一点，要给他一个。要给他一个意象在当中，比如说他们有的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嘛，你说拍一个名字，拍一个叫佐米高 佐敦 佐敦是吧？啊，咱们翻译说肯定不能这么翻译，翻译成灌篮高手，不是我这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咱们对他们的名字，对他们文化当中那些他们熟悉的称谓，咱们是不熟悉的，所以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动，有这个因素在当中， 对对。这个其实，咱们翻译的这个外国电影名字呀，我觉得跟我们这个习惯也有关啊。就是他们这种比较，就是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就是文学作品什么的，他们通常名字都很短啊，就是要么就是 是的 但是他们的论文名字就很长，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的学术论文名字特别长它特别长到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特别好的把这个概念给你规定死，不让它有歧义说好它的范围就是说对它进行特别明确的细分， 在论文的标题上他们是非常的严谨。 对，那么在电影上呢，它其实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用意是一样的，就是给你一个遐想的空间，比如说。《阿甘正传》是吧？我们说《阿甘正传》也是如此啊，正传，是吧？ 正传， 哎，就是让你给你讲这个人的故事， 传记片， 他也是如此啊。Forrest Gump 就给你介绍这个人，我们就是传记片。 只不过大家表达的时候呢，他用到的那个词不同，他们用的是人的名字， 哎， 咱们用的是一个说法。 对，有的我觉得就是特别匹配的，甚至我们的这种感觉，我们就是我们汉语很独有的这种文化味儿啊，甚至超过了就是我们看英语的那种感觉。当然，咱这英语不是咱母语啊，就我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个英文这么讲、 现在还不是你母语是吧？ 是吧？永远都不会是的。你比如说这个 Enemy at the Gates， 兵临城下，是不是？我觉得咱们翻译兵临城，你像兵临城下比那 at the gates 还远一点的，人家到门口了， 那怪物来敲门了， 你是吧？对，但是我们兵临城下就特别特别。带劲儿啊，对不对？就是形势很紧迫呀。 对对对。 还有那个美剧《Walking Dead》，咱们叫《行尸走肉》，太贴切了。就觉得这就是 对对对， 就是同时出来的这名字， 对， 是吧？ 有的时候就你有时候就替那个翻译，你有时候是喝彩，你有时候着急。就喝彩什么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名字翻译特别带劲儿。能够把他们表达的意思呢，你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代替。哎，你看到这个翻译名字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棒。还有一种就是你替他着急。你替他着急的就是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说过了，田龙刚才听到了，他给我们回应了一下。他说那你看啊，港台的很多译名那才叫套路，是吧？007系列不论什么都是金刚大战啊，大战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应该是叫铁金刚吧，没记错的话。要不然就是不论什么都是魔鬼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他提到说原子小金刚，刚才提到的名字，大家还记得我们说的是哪一部动画片吗？他说那就是港式翻译嘛。这个就是铁臂阿童木， 铁臂阿童木， 铁臂阿童木，如果真叫原子小金刚，太难受了，是吧？你都不答应。 这铁臂阿童木啊，他那个现在也叫铁手灭霸嘛，是吧？ 改名了， 这不是复联三直接要是那个翻译过来就是铁手灭霸传。 是吧？好，哎呀，然后他说机器猫不是翻译成小叮当吗？田龙啊，你说开车总听我们节目难参与啊，这个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推送比较早的话，您可以在留言区在您开车之前给我们先留留言， 哎， 也可以。 还有一些特别好的翻译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部很有名字的很有名气的电影 《 时空恋旅人》啊，大家听过这个吧？就是 这个名字我觉得怪 啊，《时空恋旅人》怪吧？那你知道英文名字什么？ 《 About Time》啊？你不知道以为是纪录片了是吧？《时间简史》以为是说这个呢是吧？ 关于时间， 哎，但是我们一下子你看，虽然你读起来好像有点稍微有点拗口， 是 吧？ 是是， 你也不是播音专业，你跨专业来的，他有恋爱对吧？又有时空旅行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他是。就是一定是看完电影做的翻译是吧？他不是瞎翻的啊！ 对， 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啊。Inception 是什么电影？你能想起来吗 ？Inception 这个词是起初是奠基的意思，但是 这翻译成咱们是《 盗梦空间》啊！ 哦哦哦！哎呦 ！Inception 啊！我还读过他的英文剧本呢。 哎呀， 读过两页，发现没有字典，读不明白。有完字典 啊， 还是读不明白啊？ 哎，我觉得咱们有一听友怎么这个辈分升了？啊，原来不是艾萨克吗？是吧？ 啊， 现在叫 Uncle 艾萨克。 谁嘛？他辈分升了。 对啊， 你别跟着叫了。 好吧，就叫前半文就行了，是吧？ 啊， 他说22世纪杀人网络，了解一下。 嗯， 你看《黑客帝国》就翻译成22世纪杀人网络。 嗯， 小灰灰说《西雅图夜未眠》这名字听着特别的美， 没错， 是吧？ 啊， 但是的确啊，《西雅图夜未眠》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讲的那个故事， 嗯， 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嗯。 回香馅饺子说美剧《绝命毒师》，你听这名字都霸气。 对对， 这是你特别喜欢的啊。 嗯，那个电影就是《Big Fish》， 大鱼， 大鱼，很多翻译是大智若愚。 哦， 是不是， 这样 很有意境，是吧？这个包括《壮志凌云》啊，这个《Top Gun》是吧？ 对， 有人说了啊。 刚才提到说这个。有很多的名字呢，它翻译是有套路，也就是说它遵循着某一种原则在这么干。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关于奇缘和总动员的那样一套啊。 嗯， 接下来咱们再换一套煎饼果子 啊。嗨， 咱们说一下这个叫怕你不懂啊，怕你不懂啊，这个是真的是出于好意啊，就是翻译的时候生怕这事儿翻译给你们以后，你们根本不让人讲什么的，所以呢就怎么说呢，就掰开了揉碎了啊，就非得让你知道。 嗯，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过了哆啦 A 梦，我们再说一个，这个你应该是比较熟的吧。 嗯， 就是 One Piece 海贼王 啊。海贼王 是吧？ 嗯，完全不熟。 这关键问题是一说英文名就不熟了。 不熟 啊，就他们用的名字不熟了。海贼王熟啊。 嗯， 然后还有鸣人嘛，这个比较了解吧。鸣人，火影忍者。 嗯， 当初他们跟我说鸣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你说火影忍者，我看过照样看过，对吧？鸣人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提到刚才还有一个叫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要翻译成这样的。这个里面呢，除了什么原子小金刚之外，我看到有就是铁霸天空之外啊，还有人提起来一件事情，你也可能是有了解的，叫中华小当家。 中华小当家啊，方便面吧，不是干脆面。 对啊，中华小当家当时开始的名字不叫中华小当家， 哦， 叫中华一番。 中对， 一番，知道那啤酒叫一番炸吗？ 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你代言吗？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 他还没张呢就翻了， 就叫中华一番，中华一番，一番是日语当中它是那个第一的 意思， 第一，而起初大概是有这么个意思吧。后来呢就。你刚才说了吗？那方便面启发了大家，看看 什么什么小当家，这也成为一个命名的定式。 当家也用得多是吧？ 对，经常有 小鬼当家， 对，经各种当家。 美国人绝对不知道小鬼当家是什么， 对 对吧？ 但是你很多美国人知道，咱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个特别有名的系列电影， 嗯， 你猜不到它的英文名是什么啊？ 来，放马过来听听。 虎胆龙威，你能想到他的 虎胆龙威是 呆号的 啊，对吧？ 呆号 呆号的， 就是那怎么翻译？死不了，不好死， 死的硬， 是吧？你觉得还是虎胆龙威这个名字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 石破天惊， 石破天惊 ，The Rock 啊，对， 这多硬啊！ 是，那到底这石头是硬还是破了？ 石破天惊，因为他们的有一种就是对感觉的描述，和我们可能从出发点、从表达的方式、从喜好上， 有不同的地方。 嗯嗯。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石头到底是碎还是没碎？ 嗯， 石破天惊在我们看来， 嗯， 那才是最厉害的事情。 对， 所以石破天惊。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名字啊，特别好的反映了电影类型，不仅仅有电影内容，把电影类型也翻译出来了。 那你说说， 惊声尖叫。哎 哦， 恶搞经典恐怖片 《惊声尖叫》 是吧？包括这个名字还恶搞了《惊声尖叫》， 对 对吧？ 对，《 惊声尖叫》特别好的一个， 但是这是发明出来的。你说我们这没有“惊声尖叫”这么一个词，对不对？ 对对， 但是它就有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电影用这个名字特别好嘛，是吧？ 对， 英文的它这种电影名上的简练，其实我觉得呢，特别好，留我们汉语的空间，是吧？另一大灾区就是《环游记》灾区嘛，对吧？ 《环游记》 飞屋《环游记》最好的，就最它那个名字不就是 UP 吗？对吧？ 嗯， 就是、是吧？我们就是 方华正苗刚说的 啊，啊， 了解 一下是吧？我们只有说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时候才是说 up 嘛。 对对 up， 对呀、啊，天天都得 up 嘛，是吧？哎， 然后刚才说到的，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叫疯狂系列，你知道吧？ 疯狂系列， 疯狂系列，疯狂动物城，这是肯定是比较近的。疯狂原始人， 嗯， 是吧？ 嗯， 其实跟疯狂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对。 但是这个疯狂就是定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叫疯狂。票房就是不一样， 嗯， 票房就很疯狂， 是是是， 嗯， 这个还有一些啊，想给大家分享的，怒海争锋，是吧？这英文名是什么？ 争锋是拉萨克劳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啊，特别好啊，怒海争锋啊，你一听这名字，他就是带着奥斯卡的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来了？ 我的天，哎，刚才这位，这怎么念？这位的名字，他说《肖申克的救赎》。你还记得原来的名字吗？ 不记得了。 录像带上的名字不是《肖申克救赎》 啊， 叫《刺激199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我真不明白当时是怎么就是港台翻译的时候，就出于什么考虑叫《刺激1995》？那就明年再有一部就《刺激1996》呗，是吧？永远可以刺激一下。 哎，其实今年还有一部电影翻译也挺逗的啊，叫《Shape of Water》啊。今年这个奥斯卡最佳的《 水形物语》。 水形物语， 嗯， 水形物语，它怎么感觉它像个日本电影，是吧？ 有物语吗？物语的就是这 啊，有这么一种神秘感。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翻译至少是带着一种创造性的啊，就是物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可能就每人都有理解。 嗯， 但是呢，你看着他那个海报是吧？他那种很神秘的啊，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怪物，就让你感觉到有一种想看的欲望啊。 刚才说到这个关于套路当中的一个是奇缘，一个是总动员这两个。名词啊，这两个东西被两个后缀吧，被加在翻译的电影名称当中。其实关于一件事情，或者说关于一类的事物，它也可以翻译成不同的。你看，关于海洋的事情，你可以翻译成《海底总动员》， 嗯， 哎，总动员系列。然后你可以翻译成《海洋奇缘》， 嗯， 海洋奇缘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看你当时是按照哪个套路在走。 嗯， 但是《海洋奇缘》这个故事好像。后来没有海底总动员那么热闹， 对对， 海底总动员还是创造了极大的。 海底总动员还是男孩都看得多，是吧？ 哦，你刚才对对对，你有一个 奇缘， 有一个论断， 就是 奇缘 给 女孩看 的啊，给女孩看的。 这样啊，咱们利用一点点时间来回顾一下《海底总动员》当时第二部。其实《海底总动员》这个名字当时是怎么翻译的？原名一开始要么是翻定那个谁尼莫，对吧？要么最后第二部是翻定那个多利， 嗯， 啊，就是找他们嘛。 对， 结果就变成海底总动员了。 嗯， 第二部里 大家一块找， 对，找多利的那个片段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中那个非常非常温馨的片段。 我叫多利，我得了一种叫短期记忆丧失症的怪病。 正确， 宝贝儿，你说的完全正确。 好了好了，下面我们假装是别的小鱼。嗨， 你好吗？你想玩捉迷藏吗？ 好，我喜欢玩捉迷藏。 我们先躲起来，你数完数就找我们。 好的，爸爸。 不不，现在不是爸爸，把我当成一条想和你交朋友的善良小鱼，好吗？ 好的，爸爸。 哟， 嗨，我要藏喽。 现在从一数到十。 一、二、三、四。我喜欢沙子，沙子软软的。 每次听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确实是小女孩看，不是，这应该是小男孩看的啊。 嗯， 就是那多利那个小鱼的那个声音，就让人心特别柔软。 对， 就是沙子软软的那一句，哎呦，我的都要化了。 嗯 啊，这是《海底总动员》《海洋奇缘》那个故事呢，讲的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土著的少女， 嗯， 啊，而且一开始呢，营造了一个很恐怖的气氛。 嗯， 从那个海底。